欢迎回来，在前三期的学习里啊，我们算是一起从头开始把 HTML 这个骨架给搭起来了，然后用 CSS 让它好看起来，还加了点 JavaScript 的小互动。 嗯， 可以说你基本上掌握了网页的那些最基本的原子和分子。 对，没错。 今天呢，咱们要一起搞定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里程碑，就是把你之前做的那个单面面练习扩展成一个结构完整有好几个页面的个人网站。 是的， 这可是我们模块01的收官之作了。 嗯， 准备好了吗？咱们一起来看看怎么用你就是作为设计师已经有的那种规划能力去建一个专业的前端项目结构，见证你第一个完整网站项目的诞生。 没错，这一期确实是一个关键的整合和升级。前面学的那些基础知识呢，就好像是学会了单词，能造点简单的句子。 嗯， 现在呢，咱们要把这些句子给它组织起来，写成一篇，就是说有模有样，逻辑也挺清楚的文章，也就是你的多页面个人网站。 哦， 这个它不仅仅是技术上加起来那么简单，更关键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提升。 思维方式。 对，就是从关注那些局部的小细节到能够掌控整个架构的这种跨越。你可能会发现啊，这种思维方式你其实挺熟悉的 啊。有意思，你是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项目架构跟我平时做设计想的那些东西有关系？ 嗯，比如说规划网站的信息架构，那个 AI 就是想网站要有那些板块啊，用户怎么从这儿跳到那儿啊，这跟写代码的那个文件结构有关系吗？ 关系非常大，真的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你想想，信息架构的核心是啥？不就是怎么组织内容，怎么给内容贴标签，让用户能方便的找到吗？ 对。 而代码项目的这个文件架构呢，它的核心是怎么组织那些代码文件 HTML, CSS, JavaScript, 还有图片什么的，让整个项目看起来很清晰，维护起来也方便，而且以后要加新功能或者改东西也容易。 嗯， 两者本质上其实都是关于组织这门学问。 哦，我规划网站栏目设计用户流程的那套思考方式完全可以就是说平移过来用来指导你怎么建像 CSS, JS, Images 这些文件夹，还有怎么管理不同的 HTML 页面。 哇，你这么一说感觉好像没那么陌生了。用设计的想法来理解代码结构，这倒是个新角度。那有没有更具体的框架或者说方法论能帮我们更好的把这个设计思维和代码实践连接起来呢？ 文得特别好，确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念特别适合用来连接设计和代码，那就是布拉德弗罗斯特 Brad Frost 提出的原子设计。 原子设计。 对，你可能在设计圈也听说过它，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绝佳的思考模型来看待界面的构成。 原子设计，我好像是有点印象，它是不是把界面拆成好几个不同的层级来看？ 完全正确，原子设计就是把用户界面分解成五个层级，这个过程啊，跟你从设计元素开始一步步构建完整界面的思路是高度一致的。最底层呢叫原子 atoms， 它们就是构成界面的最最基本的 HTML 标签，不能再拆了。 不能再拆的。 对，比如 H1 标题、 P 段落、 button 按钮、 input 输入框，这正好就对应了咱们 EP01 到03学的那些基础代标。 哦，明白了。 往上一层叫分子 molecules。 分子。 就是由原子组成的相对简单一点的能独立运作的 UI 组件。你想想一个搜索框，它可能就是一个 label 原子，一个 input 原子，再加一个 button 原子组成的。这也对应了我们前几期做的那种小一点的组合练习。 我明白了，原子就是基本材料，分子就是用这些材料做出来的简单零件。那再往上呢？ 再往上就是组织 organisms 了。 组织。 对，它是由分子、原子或者其他的组织构成的更复杂一点的界面区域，比如说网站的那个页头。 页头。 它通常会包含一个 logo 图片，这是个原子，一个哪位打个航班差，这可能是一个分子，可能还有一个搜索框，也是分子。这就开始接近我们今天要做的这种页面区块了。 哦哦，有点感觉了。 然后是模板 templates， 这一层它关注的是页面的整体布局和结构，可以说是内容的骨架，先不填具体内容。 骨架？ 对，它把好几个组织，比如说页头组织、侧边栏组织、主要内容区组织，还有页脚组织等等，按照一定的布局规则给它拼起来。比如说定义一个博客文章页模板，规定好它有哪些区块。这是我们这一期从单页扩展到多页的核心概念了，就是定义不同页面的结构蓝图。 嗯，这个模板很重要。 是的。最后呢，就是页面 pages， 页面就是模板的具体实例，用真实的内容，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什么的，把它填充进去。 哦， 这就是用户最终看到和交互的那个成品了，也是检验你整个设计系统从原子到模板到底有没有效，能不能撑得起真实需求的那个试金石。 哇，这样拆解下来就特别清晰了，等于说我们前三期主要是在锻造原子，就是那些基础 Tagging Villain 的标签，还有组装分子简单的组件。 对， 而这一期呢，重点就是把这些零件组装成组织页面区块，并且设计出模板，也就是页面结构，最后呈现出完整的页面，就是多页面网站。 嗯嗯， 这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的构建过程啊。 正是如此。而且啊，我得再强调一下，你作为设计师在这方面真的有天然的优势。 是吗？ 对，你非常擅长信息的组织还有系统化思考。比如你可能接触过或者自己做过的设计系统 Design System 那个概念，创建可复用的设计组件呢，定义统一的风格规范呢等等。 嗯，做过。 这种能力几乎可以无缝里迁移到代码项目的架构上来。规划代码结构本质上跟你规划设计组件库、管理 Figma 或者 Sketch 文件是同一回事，都是为了清晰、一致还有高效。 好，理解了这种用设计师视角看架构的思路，心里更有底了。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动手，把之前的单页面项目一步步的进化成一个结构清晰的多页面网站呢？你说这跟管理设计文件很像，能再具体说说吗？ 当然可以。你想象一下，你在 Figma 或者 Sketch 里是怎么组织项目的？你可能会建不同的页面，放不同功能或者状态的画板，对吧？ 对。 会建组件库来管理那些能复用的元素。 是的。 会把相关的资源，比如图标啊、插画啊，都整理好。管理代码文件也是一个道理。首先 CSS 分离，就像你不会把每个按钮的颜色都单独写死，而是会创建颜色样式、文本样式一样，我们会把所有的 CSS 代码，比如说全局样式、特定组件的样式，从 HTML 文件里抽出来，放到独立的点 CSS 文件里面。 抽出来？ 对，通常会有一个 main 点 CSS 或者 global 点 CSS 负责全局风格，可能还会有 components 点 CSS 或者按组件名字命名的 CSS 文件，这就像管理一个独立的样式库。 想样式库？ 保证整个网站风格统一，改起来也方便，改一个地方，所有用到这个样式的地方就都更新了，还能减少那个样式冲突的风险。 有道理。 然后是 JavaScript 分离，同样的负责交互逻辑的 JavaScript 代码，比如控制脑袋文件展开收起啊、图片轮播，这些也应该放到独立的点 JS 文件里，比如 JSNavigation 点 JS、JCarousel 点 JS 这种。这就让交互逻辑模块化了，就像管理可复用的交互组件一样，维护和调试都更容易， 清晰多了。 再就是资源文件夹，像 images、fonts 这些，建一个或者多个文件，比如 images 专门放所有的图片，如果有自定义字体，可能还有个 fonts 文件夹，这就像你的设计素材库，集中管理，路径也清楚。 这个我熟。 最后就是页面文件 HTML， 现在就不再只有一个 index 的 HTML 了。 对， 根据你的网站信息架构，你会创建好几个 HTML 文件，比如 index 的 HTML 是首页，About 的 HTML 是关于我们， Portfolio 的 HTML 是作品集， Contact 的 HTML 是联系方式等等。每个 HTML 文件就代表网站的一个独立的页面视图。 嗯， 这种分类管理的方式确实跟我管设计文件挺像的，目标都是清晰可维护。那有了这些分开的文件和页面，怎么把它们串联起来，让用户能在不同页面之间跳呢？这就涉及到脑行栏了吧？ 没错，脑行细访是关键，它就是你设计的那个信息架构在用户体验层面的直接体现。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统一的脑行栏 HTML 结构。 统一的结构？ 哎，这个结构呢，通常会放在页头 header 这个组织里面，并且在所有的 HTML 页面都包含它。这就像你在设计系统里定义了一个标准的脑行栏组件一样，确保每个页面顶部的脑行看起来和用起来都完全一致。 那页面之间的串联呢？怎么实现？ 这个主要依靠 HTML 的 ATA 件，也就是连接标签 啊。 ATA 件。 在脑行栏的那个 HTML 结构里，每个菜单项都会是一个连接，比如 AHREF 等于 about.html 关于我们 A。这里的 href 属性就指定了点击这个连接的时候，浏览器应该去加载哪个 HTML 文件，这样用户点不同的连接就能在你的网站页面之间脑到了。 还有一个细节我经常看到，就是当前所在的那个页面在脑行栏里会有一个高亮或者不太一样的样式，告诉用户现在在哪儿。这个怎么做呢？ 哎，这是个很好的观察点，叫做当前页面状态提示，对用户体验挺重要的。通常有两种主要做法。一种呢是通过后端或者一些构建工具，在生成 HTML 的时候就给当前页面的那个脑行连接加上一个特定的 CSS class， 比如说 active 或者 current。 哦，加个 class。 对，另一种呢是用一小段 JavaScript 代码，等页面加载完了，脚本去获取当前的页面地址URL， 然后找到脑行栏里对应的那个连接，给它动态的加上那个 active 类。 用 JS 加？ 是的，无论用哪种方式，都需要在你的 CSS 文件里为这个 active 类定义好特殊的样式，比如给它换个背景色呀，文字颜色变一下，或者加个下划线什么的。这就像你在设计稿里明确标出来各种交互状态一样，给用户清晰的视觉反馈。 明白了。所以说，无论是把 CSS、JS 文件分开管理，还是创建所有页面都共享的那个脑行栏组件，核心思想都是为了让代码更清晰、更容易维护，并且能够复用，对吧？ 完全正确。 这听起来又回到了那个组件化的设计思维上去了。 对，代码复用是关键，这正是组件化设计思维在代码实践中的体现。你想想看。那个共享的 main.css 文件，它定义了整个网站的基础样式，比如字体、主色调、连接颜色、基本的布局规则。这不就像是设计系统里的那个全局样式指南和基础 tokens 吗？ 确实很像。 甚至啊，虽然我们今天不深入运法，但未来你会学到用 CSS 变量 CSS variables 来定义这些值，比如定义一个 primary color 冒号 hashtag 你的主色，然后在各个地方引用这个变量。 哦， 这几乎就是 design tokens 在代码里的直接实现了，改一个变量，全局颜色立刻就更新了。 哇，这个厉害。 还有那个共享的 navigation.js 文件，它封装了脑当棉菜单的交互逻辑，比如在小屏幕上点击按钮展开门菜，这个功能逻辑写一次所有页面都能用，这就是可复用的交互模式嘛。 太棒了，用设计系统和 design tokens 的概念来理解 CSS 和 JS 的复用，感觉一下子就通了。那经过这一系列的规划和搭建，我的第一个 V1.0 个人网站就差不多成型了。 是的，你想象一下，现在你手上就有了一个包含多个页面的网站了。首页 index.html 展示你的精华内容，关于篇面 about.html 介绍你自己，作品集页面 portfolio.html 陈列你的设计，可能还有服务页面 services.html 和联系页面 contact.html。 这可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页面了，而是一个有结构、有脑档、内容完整的网站了。 这个 V1.0 版本它具体有哪些值得称道的亮点呢？或者说它好在哪儿？ 它的价值体现在好几个层面。 哦， 首先，清晰的信息架构，通过多页面结构和统一的导航，用户能很轻松地找到想看的内容。 嗯，导航清晰。 其次，统一的视觉风格，因为用了共享的 CSS 文件，整个网站看起来特别协调一致，体现了你的设计审美。 风格统一，对。 还有流畅的用户体验，统一了脑行，清晰的当前状态提示，再加上可能有的 JavaScript 交互，让用户浏览起来感觉很顺畅。 嗯，体验好。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专业的项目结构。 专业的结构。 对，清晰的文件组织 ,CSS, JS, Images, HTML 都分开了。这让项目更容易被理解，更容易维护，也更容易扩展。比如说，你将来想加一个博客板块，你只需要新建 blog.html 和相关的 CSS.js， 不太需要动现有的结构，这就很方便了。 听你这么一说，真的感觉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刚开始接触那些有点抽象的 HTML tag、CSS 属性，到现在能亲手建出来一个结构像模样样的多页面网站，这感觉太有成就感了。 绝对值得庆祝。这真的不仅仅是学会了写几行代码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你成功地把你作为设计师所擅长的那种系统思维、信息组织能力，还有对用户体验的关注，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技术实现能力。你现在不光能画出界面，还能造出界面了。这种跨界融合的能力在现在这个时代非常有价值。 在这个从想法到实现的过程中啊，我听说 AI 好像也能帮上忙，但我有点不确定该怎么有效的用它。总不能直接问帮我写个网站吧，那肯定不行。 哈哈，那肯定不行。但如果你换个思路，像一个项目经理那样去跟 AI 沟通，效果就会好很多。 项目经理。 对，与其很模糊地说我想要个哪道，不如用更结构化、包含明确需求的语言。比如说，你可以这样问 AI， 我正在为一个个人网站设计哪道，这个网站包含首页、关于、作品集、服务、联系这五个页面，请帮我生成一个 HTML 结构，要求是它能被所有页面复用，并且在移动端屏幕，比如小于 768px 上，能自动折叠成一个汉堡菜单，同时给我一些基础的 CSS 样式建议，并说明一下怎么用 JavaScript 实现点击汉堡按钮切换美女显示隐藏的功能，还有怎么标志当前活动页面。 哇塞，这样描述就具体多了。这等于说我先自己做好了项目规划，然后让 AI 帮我处理技术实现的细节。 正是这个思路， AI 在架构规划和优化方面也能提供建议。比如你可以问，我计划做一个有五个页面的个人网站，预计未来可能会增加博客功能，请给我推荐一个清晰可扩展的前端项目文件结构。 哦， 或者在你遇到问题的时候问，我的 main CSS 文件越来越大了，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来组织 CSS 规则，提高可维护性呢？ AI 可能会建议你按照功能、组件或者像 BAM 这种命名规范来组织。 这个好，这让我想起以前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我发现不同页面的样式好像有点不一样，明明都连接了同一个 main CSS 文件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架构问题。这时候你就应该去检查。 检查什么呢？ 第一，是不是所有的 HTML 文件都正确的用 link 标签连接了那个 main CSS， 路径写对了吗？第二，是不是有些页面的内敛样式，就是写在 style 等于什么里的样式，或者页面内部 style tag 标里的样式 override main CSS 里的规则，这种情况通常要避免。 override 了。 第三，是不是把只应该用在特定页面的样式错误地写进了共享的 main.gar CSS 里，页面专属的样式应该放到单独的 CSS 文件，或者虽然不太推荐放到 HTML 页面的 style 标签里。用这种结构化的排查思路，或者向 AI 描述这个问题，通常能更快地找到原因。 还有那个哪当栏当前页面高亮状态不对的问题，用架构思维怎么解决？ 这个通常会涉及到 HTML、CSS 和 JavaScript 三者的协同工作。 首先检查 HTML 结构，拿到链接的 href 是不是跟实际的页面文件名一致。其次检查 CSS， 你有没有为那个 active 类定义清晰可变的样式，这个样式是不是因为优先级问题被别的样式覆盖了，可用浏览器的 developer 工具查一下。 加快者工具，对。 最后检查 JavaScript， 如果你是用 JS 实现的，那个脚本是不是在页面加载之后正确执行了，获取当前 URL 的逻辑准不准确，给链接添加 active 类的操作成没成功。把问题分解到对应的文件 HTML 结构、 CSS 样式、 JS 逻辑里去检查，这就是架构思维的应用。 那如果感觉整个项目文件开始变得有点乱糟糟的呢？ 那就是时候停下来好好审视一下，甚至重构一下你的文件结构了。 重构？ 对，问问自己 CSS 文件是不是可以按照功能或者组件再拆分的细一点， JS 文件是不是太大了，需要分解成更小的模块，图片是不是可以按页面或者类型分到子文件里去。保持项目结构了整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像你定期整理设计文件一样。 像整理设计稿。 没错，这时候也可以问问 AI， 我的项目现在有这些文件感觉有点乱，有什么优化建议吗？ 我明白了，所以成功的关键在于把项目思维，就是整体规划、系统组织、预见问题和技术实现、写代码、调试、解决具体 bug 这两者结合起来。而 AI 呢，可以作为这个过程里的一个智能助手，帮我们思考架构，生成一些代码片段，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 总结得非常精准，随着你完成了这个多页面个人网站项目，你也正式结束了我们模块01的全部学习旅程，在此真心祝贺你。 谢谢。 从一开始对 HTML、CSS、JS 可能只有一些初步了解，到现在能够独立构建一个结构完整的网站，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感觉收获满满。那接下来呢？模块01结束了，后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 模块02会带你进入一个更激动人心的现代前端开发领域 ——React 的世界。 React？ 对，你将学习怎么在 React 这个强大的框架下进行真正的组件化开发。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这些项目架构思维、文件分离、代码复用、组件化思想，所有这些都将在 React 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应用和升华。 哦， 你会发现今天打下的这个多页面网站架构的基础，对于理解 React 的组件模型和状态管理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确实如此，千万不要小看你现在掌握的这些基础知识和思维方式。虽然前端技术看起来总是在变，但 HTML、CSS、JavaScript 的核心，以及如何组织项目、如何让代码模化、组件化的这些思想，是构建所有现代 Web 应用的基石。你现在已经具备了理解和学习更复杂前端技术的坚实基础，完全可以充满信心的去迎接接下来的挑战了。 好的，那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次深入探讨的内容。我们从设计者你非常熟悉的视角，信息架构和系统思维出发，借助原子设计这个强大的思维模型，理解了怎么把一个单页面项目有条不紊定地扩展成一个结构清晰、包含多个页面的完整网站。我们看到了文件怎么组织，哪行怎么设计，代码怎么复用，以及这些实践背后所体现的系统化和组件化原则，这些都和你平时做设计的思考方式息息相关。 而最重要的成果是你现在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结构相对专业的个人网站项目。 这不仅仅是一个练习作品，它标志着你从一个知识的学习者真正迈出了成为一名实践者的关键一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你设计能力与技术能力融合提升的最好证明。 最后呢，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这次你亲手用代码构建了一个网站的设计系统的雏形，体验了从原子到分子再到组织、模板、页面的完整构建流程。那么 这种从最小单元出发，有系统、有层次地构建复杂整体的思维方式，是否也能启发你把它应用到其他的非代码的设计工作中呢？ 不妨想一想，当你需要搭建一个复杂的品牌视觉识别系统 VI System 时，或者要设计一个涉及多个用户触点、流程非常复杂的 UX Flow 时，这种系统化、模块化的构建思维是否能帮你更有条理、更高效地去应对挑战？系统化思维的力量往往是跨领域的、普世的。 再次祝贺你顺利完成模块零一的学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非常期待在模块零二的 React 探索之旅中与你再次相遇，一起揭开组件化开发的奥秘。